国际问题研究所美洲及非洲研究所所长和研究师发表文章，表示谴责美国不把人当人看待，而一直把人看作是一个追求利益的手段、剥削和压迫的对象，谴责21世纪的特级战犯布什和奥巴马为了实现美国的 GP 战略，就发动任何残酷的战争进行屠杀，也在所不惜。